Hi, we're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Shanghai, China. I'm Jenny. I'm John. John, 今天我们 Upper Intermediate 非常 exciting 的一课哈。 Exciting? 为什么这么惊讶? We're talking about hiring a courier, right? Did you change the topic on me? 快递。 快递。 那快递呢,可能没有这么 exciting, 但是非常的有用啊。 对，好像在上海特别有用，是吧？ 哎，在中国的城市，快递非常多，服务很方便。那我们听听今天的对话。 好的。 你好，我要叫快递。 现在要吗？ 是的，你们同城最快多久能送到？ 要看距离，一般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最远的也只要半天。 我很急，最好两个小时内送到。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拿？ 现在就可以出发，快的话半个小时就能到。不过要看交通情况，你要送什么？ 我有很多文件要送，比较重，还有一些装箱的东西。 有多大？很重吗？我们的快递员是骑助动车的，东西太重太大的话，不方便拿。 哦，不是太大，没问题的。我还想问问，外地的你们送吗？ 当然送，周边地区第二天就能到。 那么快？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呢？ 取件是七点上班，七点下班，送件一直要到晚上很晚。总之，答应你当天送到的，无论多晚都会送到。 哦，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派人来拿一下东西吧，麻烦尽量快点，我很急。 好的，我们会尽快的。 我们刚才听到的呢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实用非常标准的快递对话啊，快递的一些语言，比如说同城这个概念，你们同城最快多久能送到？ 那同城就是 same city， 对，在同一个城市里， 就是当地。 没错。那叫快递的时候大家经常会用同城这个词语啊。那我们再看一下装箱，那么快递的东西呢，你可以装在一个箱子里面，对吧？装箱 啊，这是动词是吧？装箱。 可以做动词，也可以做形容词来使用哈。好像我们对话里说的，我还有一些装箱的东西 啊。Things that are in a box， 对， packed in a box， 是的。装箱，有的时候我们整理行李也可以说我有一些东西要装箱，装到我的箱子里面啊。那送快递的很多这个快递员啊，他们都是骑助动车的，骑助动车。 助动车是不是摩托车？ 不是，助动车呢比较小，而且它用的能源也不太一样，它是用电的。 啊 ，OK， 那么就像 moped 什么的。 对对对。那么快递呢，除了可以同城送以外，还可以送一些，还可以送周边地区。周边地区， 那么上海的周边地区是什么？ 比如江苏、浙江，对吧？ 啊 ，OK， 旁边的省什么的。 对，所以周边的意思就是旁边的、周围的。 啊，地区就是 city areas。 对。那其实周边这个词呢，就是用在范围比较大的事物上面，比如说城市的周边，或者周边地区，或者国家。 那小一点的范围呢？ 小一点的可能你家的小区 啊， 就小区的周边有超市，有医院。但是如果你形容的东西很小，比如说你站着的地方，或者你的桌子，你就不能说周边了。 或者我的房间， 哎，不行，我房间的周边是厕所间，那样就不行，对吧？ 奇怪，那范围要大一点，是吧？ 对，是的。那我们对话里面说的是周边地区第二天就能到啊，第二天就能到。 那么今天是第一天，是吧？ 对， 第二天就是明天。 没错，所以这个第二天形容的就是明天啊。那么对于快递来说呢，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取件，还有一个就是送件。 那么件就是你要送的东西，对吧？ 对，其实像一个量词啊，一件东西 啊，取件。 那 刚才说的是拿，对吧？ 对， 拿就是取件，对吧？ 对。那么取这个字呢是比较正式比较书面一点，取件，不过意思就是拿东西。 Kind of like saying collect it rather than get it. 对对对 Pick it up. 是的、 嗯、 那么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就是把东西送过去，快递过去。 Deliver. 嗯，而且啊，这些快递公司无论多晚都会送到，无论多晚都会送到。 啊，这个解构无论都、 嗯、诶，对的， 有点像那个不管都。 这个意思呢，这样解释一下吧。 啊，无论 is like no matter. 嗯。 And then 都 is what you'll do no matter. So in this case,、嗯、no matter how late, we'll deliver it. 啊，我非常喜欢这种态度哦。不过不是所有的快递公司都这样，对吧？ 对。 嗯。 But about this pattern, in English we have both parts, no matter how late it is,、 嗯、 we'll deliver it.、 嗯、 we don't precede the second part with a 都 like we do in Chinese.、 嗯、对 so you gotta remember to stick that in. 是的，无论都或者不管都，不管多晚都会送到。 对、 嗯、不管多贵我都会买。都是 表示一种决心。 上海女孩。 哦都表示一种决心啦。 对。 那快递公司啊，他们会派人，派快递员来拿你的东西，对吧？ 对，我们看一下派这个词。 嗯。 因为跟送不太一样，对吧？ 对，派呢，就是指，通常是你派人去做一件事情。 Yeah, so you send someone to do something. 对。 But it's not the same as sending a package. 嗯。 In Chinese, they're very distinct verbs. 没错。那派经常用在人上面，而且呢，通常是上级派下级。 啊，就像公司派员工什么的。 对，或者国家派军队。 啊 ，OK。 对吧？就是军队啊，我们经常用派。 So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sending a person, 嗯, 嗯 ，you don't use 送。 嗯。 因为送人是另外一个意思，对吧？ 对，送人就好像。 Seeing someone off. 哎，谈恋爱的时候经常啊，你送我，我送你。那这里派呢，就是我们刚刚解释的另外一个意思。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词语啊，或者这个字，很多 police 都会问啊，是尽量麻烦，尽量快点。后来呢，对话里又这个快递公司的人又说，我们会尽快的。其实意思都是一样，就是尽量快。 Yeah, so you have 尽量 like as much as possible. 对。 然后尽快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对。 那么有什么区别呢？ 那尽快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说法。那尽量快点就比较礼貌一点。 啊。 嗯，比如你对别人说，你是对他的一个 要求是吧？ 对，你可以用麻烦尽量快点或者尽量快点。那尽量快一点呢，是比较礼貌的说法。就通常你对别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你可以用尽量快点。 但是尽快有一点直接是吧？ 对，所以我们对话里面呢，是这个客户他对快递公司说麻烦尽量快点，就是很礼貌的。然后快递公司的人自己说我们会尽快的。 嗯，明白了。 嗯，那 police 经常会问的是这个读尽还是尽啊？那么在这里呢，都是读第三声尽。 啊，这是多音字是吧？ 对，多音字。好，我们再来听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 你好，我要叫快递。 现在要吗？ 是的。你们同城最快多久能送到？ 要看距离，一般两三个小时就可以送到，最远的也只要半天。 我很急，最好两个小时内送到。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拿？ 现在就可以出发，快的话半个小时就能到。不过要看交通情况，你要送什么？ 我有很多文件要送，比较重，还有一些装箱的东西。 有多大？很重吗？我们的快递员是骑助动车的，东西太重太大的话，不方便拿。 哦，不是太大，没问题的。我还想问问，外地的你们送吗？ 当然送，周边地区第二天就能到。 那么快，你们几点上班，几点下班呢？ 取件是七点上班，七点下班，送件一直要到晚上很晚。总之，答应你当天送到的，无论多晚都会送到。 啊、哦，这我就放心了。那你们派人来拿一下东西吧，麻烦尽量快点，我很急。 好的，我们会尽快的。 Jenny， 有没有什么快递故事啊？ 哎呀，我有一个特别精彩的。有一次呢，有人就是送了一份快递给我，后来快递公司的人打电话说，你晚上6点到半夜2点之间在家等着。 那么长时间。 对对，我们在这个时间范围里会来的。啊，我说好吧，结果等啊等，等到晚上12点，他真的来了。所以当时我又感动又生气，因为12点他也很辛苦嘛。但是我想，哎呀，你6点就让我等着，结果12点才来。 嗯， 当然这个快递方面还有挺多可能，专用的这些语言啊，你们都可以到 ChinesePod.com 上面来问我们。 Yeah, give us all your questions, ChinesePod.com.、 好，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As much as we love to talk about ourselves, ChinesePod. We'd rather hear what you have to say. I've been going through them at a rate of about 3 podcasts a day. It's Mandarin on your terms. ChinesePod.